这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周彦辰啊，新生代的歌手以及张欣新生代的演员一起来合唱的古风古韵的歌曲，叫《吹雪》，这是《朕的刺客女友》的片尾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接下来呢，带来一些名字一样，但是表达主题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歌曲，来听听看同名歌有多不同啊！首先带来黄绮珊最新的专辑《时光》的开场曲，非常炸裂啊！九哥，《倒淌河》。 听着做梦，有时飞翔。有时坠落，有时我不眠，白日烟火，眼前闪过记忆多灿烂，是热又茫然，我奔跑，生命不断交错，我看见有黑暗也有光，我经过。有时坠落，有时我不眠，白日烟火，眼前闪过记忆多灿烂，炽热又茫然，我奔跑，生命不断交错，我看见有黑暗也有光，我经过荒原的花朵， 刚听黄毛黄绮珊的《倒淌河》呢，接下来听同样叫做《倒淌河》的一首歌曲，原唱是张浅浅，那我们来听到朱静熙的翻唱，两首《倒淌河》气质完全不一样。 时光 星期翻唱张先浅的《刀塘河》。张先浅呢，当年在青海艺术学校学习小提琴专业，用当地的刀塘河写了这首歌。那之前黄妈的《刀塘河》呢，则是用到了刀塘河逆流而上的含义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两首都叫做《漩涡》的歌曲，都有着独到的气质，还蛮有高级感的旋律，而所表现出来的颠沛流离、循环往复、周而复始的主题，一首是大到人生万物，一首呢则是小到自我内心。首先来听到岑宁儿为国产动画片《西行记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漩涡》。 远去的风带走温度，光阴流逝如昼，天边的云细卷天幕，想何处，思绪被淹没，随浪逐流漂泊，顺时针逆时针都成真。微凉的雨将我唤醒，世界倏忽安静，若隐若现你的身影渐清晰，光芒的轨迹穿透黑暗交汇，让回忆如水晶变透明。温润命运不再恭维，将脆弱人成灰，心早已辗转 岑宁儿的《漩涡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方博申的《漩涡》，之前上榜有八个星期啊。你还记得那首歌吗？很有氛围感。这两首《漩涡》各如其名，有着纠缠无法自拔、漩涡一样的情绪。我们再来听方博申。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，对的时间，对的人来。站在虽然闹的街头，我孤独被掩盖，泄露天际的眼神收了起来。

让邂逅分离遗憾度过似水流年。我们听了两首歌，叫做《流年》，分别是何洁和王菲啊。接下来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啊，依然还是王菲啊。目前正在热映一部电影，我们先来听这首歌，叫《偶遇》。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冰，爱情是场雷雨，必然的偶遇，不计较回忆，灵魂自然失去。 新片《邪不压正》用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音乐，特别是英国音乐家埃里克·科茨40年代写成的这首曲子《By the Sleepy Lagoon》，作为电影的主题音乐，这首旋律由林君凡填词。作为电影的宣传曲，是王菲的《偶遇》啊。影片当中几乎所有的人物，像蓝青峰、李天然、关晓红，他们的相遇都是偶遇，而故事的展开又很契合了之前流年的那句歌词了，有生之年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说到偶遇，你还会想到2005年周迅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偶遇》吗？由火星电台主理啊，洋溢着青春跳动的色彩和充满偶然遇见的未来，这就是关于偶遇这件事最美好的样子了。 今天我就要飞起来，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，看我飞起来，碰到你纯属意外，快别走开，看着夜空真精彩，流星飞向远方的海，美丽 的月色离开，在你身边，叮咚叮咚的音乐，怕你讨厌，没有多余的誓言，只有我们单纯的脸，美丽的意外， 这首歌周迅的偶遇啊，13年前的一首歌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安排了一些近期发表的新歌以及这些歌的同名之作，有一些是大众化的词语，而有一些则是由老歌而深入人心的歌名。不管怎么样，歌名是一首歌的第一印象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快找到认同感，总是不错的方式啊。节目的结尾来听一首新歌，许嵩第七张全创作专辑《寻宝游戏》当中的这首《明智之举》。 你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，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，写不来18、19岁煽情字句，孤单喂饱了理性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，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，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，有种能为你高兴。我曾在意的你，像说山对不起，年少时的任性，有些话伤人不轻，要怀疑自己，不是理想伴侣，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。我曾是一云淡风轻，当我们老去，凭着风声回忆，每一道诗句都是醇厚的词语。你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，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，写不来18、19岁煽情字句，孤单喂饱了理性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，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，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，有种能为你高兴。是一云淡风轻，当我们老去，凭着风声回忆每一道诗句。你曾笑着问我，如若重新来过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我出生了许久，身又在逐渐的午后。